去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，我是静乔。暑散凉生，辞夏迎秋，但是夏天的风情依然让我们难忘。虽然秋天已至，在诵读小站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有关夏天的文章。这是一篇收录在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的散文《夏感》，作者梁衡。夏天的色彩是金黄的，按绘画的观点，这大约有其中的道理。春之色为冷的绿，如碧波，如嫩竹，注满希望之情。秋之色为热的赤，如夕阳，如红叶，标志着事物的终极。夏正当春华秋实之间，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。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，正是一个承前启后、生命交替的旺季。你看，麦子刚刚割过，田间那挑着7-8片绿叶的苗棉，那朝天举着喇叭筒的高粱、玉米，那在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，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。这时它们已不是在春风微雨中细枝漫长，而是在暑气的蒸腾下蓬蓬勃发，向秋的终点做着最后的冲刺。好了，以上是为大家诵读的夏感节选。这篇文章的作者梁衡先生也将参加诵读小站9月8号在北京图书大厦举办的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》诵读沙龙，与大家分享阅读之乐。本次活动的报名也正在进行当中，请大家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了解。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位古怪的父亲，一对古怪的姐妹，私家侦探菲利普·马洛第一次登场，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。美国侦探小说《长眠不醒》正在播出，作者雷蒙德·钱德勒，演播周健。 我雨衣的前襟没有扣上，我没法系扣子，因为我的手是反靠着的。雨衣的下摆拍打着我的两条腿，像是一只没有力气的大鸟扇着翅膀。我走到公路上，